错。啊，陛下，你终于要奔二了，看到你终于变老了，好开心哎。这真的是少有的两个人都喜欢的歌了。数学虐你千百遍，你待数学如初恋。我真诚的祝愿你发际线安好。过去一年多真的蛮多变故，但昨夜惊雷暗，今朝冻雪明。陛下，新的一年了，十八岁要天天开心，事事如意。 年岁能否留一句今后，在成熟旧词中永远逗我。这一生尝过风雪秋白瓜洲，也知荒草折痕中藏钩。盼春风一眼一眼一眼，霜冬一夜一夜一拥，空枕着无名梦梦。当夜你怀拥残红，细数青丝伴谁白了头。山河山作归舟，一生策马不回头，与青天不分伯仲。方知一些是荆州，但行远次最难攻，笔耕不辍尚不够。每只水库还在流，是枯朽的方瓯，浓墨之间是否还只托明着千秋。不敢走中酿杯酒，笑忘却的苦却又太匆匆。这一生趟过朝暮生死的浮游，还不及相守就是老沧州。冬未至，山来修，曾山河山作归舟，一生策马不回头，与青天不分伯仲。方知一切是荆州，半行云辞最难攻，笔耕不辍尚不够。每只雪窟还在流，是枯朽的方瓯，浓墨之间是否还只托明着千秋。不敢走，可怕无人相候。

That's Christmas to me. I've got this Christmas song in my heart. I've got the candles glowing in the dark. I'm hanging all the stockings by the Christmas tree. Oh, why? 'Cause that's Christmas to me. Oh, why? 'Cause that's Christmas to me. Christmas to me. I've got this Christmas song in my heart. I've got the candles glowing in the dark. And then for years to come, we'll always know one thing. That's the love that Christmas can bring. That's Christmas to me.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由李欣然点给陈诺，《小相思》。亲爱的诺宝宝，这一首《小相思》送给你。我们已经认识三个多月了，但是感觉比三年还长。认识我们的人都很惊讶，我们来了北外才认识，我自己也觉得惊奇，感觉你就是世界上的另一个我，虽然比我可爱，比我瘦，还有一个男朋友。小相思大概真的很贴切了，因为虽然每天都没见面，但还是会想你。啊，2018年还有未来的大学三年和以后的几十年都一起走吧，别管林噪了吧。 走进我心里最荒凉的地方，还在 心里最荒凉的地方，还在那里开出一朵花。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扛住了柴米油盐的麻烦，扛住了 华语乐坛最新资讯，全球好歌及时推送。大家好，欢迎收听新歌速递节目，这是新歌速递在2018年的第一期节目，也是在这个学期的最后一期节目。新歌不断，好歌依旧。首先为大家推送的第一首歌曲呢，来自于女歌手阿四，叫做《喜欢》。充满未知和期待的新年到了，希望大家呢可以在2018年越来越喜欢生活，喜欢自己，同时呢也越来越喜欢我们的新歌速递。一起来听阿四的《喜欢》。

对白，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我听见风来自地铁和人海，我排着队拿着爱的号码牌。受伤害，我看着路梦的入口有点窄，我遇见你是最美丽的意外，总有一天我的谜底会解开。 接下来的这首歌是由他知道的小仙女点给大哥的你。歌手嘎啦在歌中唱道，你不为谁守候，不承诺永久，不轻易停留，我知道只有不断的出发才能够紧随你纵情的步伐。下面这首歌就献给你，他想对大哥你说，希望你毕业之后可以找到好的工作，然后我能够在不离你太远的城市里。 却无能为力。人们都幻想着你，幻想你依偎他怀里，一朝拥有一老永逸。可是你不为谁守候，不承诺永久，不轻易停留。 第三首歌是由桑昂斯点给王天歌的 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Is You， 希望这首来自牛姐的歌能给王天歌同学在新的一年带去好运，我们希望他能够尽快的找到一个男朋友。 I don't want a lot for Christmas。 Christmas Day 最后一首歌是由马一桐点给老我语班全体同学的春意红包，他要对所有的小伙伴们说，祝大家新年吉祥，多收红包。在这里我也代表全体广播台祝大家新年快乐，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心想事成，新年里也要多多收红包哦。下面我们就来一起欣赏这一首《春意红包》。 小孩面包像细丝山眉梢，点亮翠花春晓，小秋叶儿同伴串串齐招，把春意装满红包。 碎下的跌倒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工商大学校园广播，我是主播楚超然。我们撇下无知，迎来了属于我们的青春，青春让我们肆无忌惮，怅然释怀，体味风那样的自由，感受云那般的自在。因为青春赋予我们的是生命的巅峰，我们无需成熟，我们不再无知，我们唯有的是执着。人生是对理想的追求，理想是人生的指示灯，失去了这灯的作用，就会失去了生活的勇气。因此，只有坚持远大的人生理想，才不会在生活的海洋中迷失方向。托尔斯泰将人生的理想分成一辈子的理想，一个阶段的理想，一年的理想，一个月的理想，甚至一天、一小时、一分钟的理想。当你听到这里，同学们，你是否想到了自己的理想呢？人生的花季是生命的春天，它美丽却短暂。作为一名大学生，就应该在这一时期努力学习，奋发向上，找到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青年是祖国的希望，民族的未来，每个人主宰着自己的明天。有一位哲人说过，梦里走了许多路，醒了还是在床上。他形象地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人不能躺在梦幻时的理想中生活。是的，人不仅要有理想，还要大胆幻想，但更要努力去做。在理想中躺着等待新的开始，如果不仅遥遥无期，甚至连已经拥有的也会失去。前人说得好，有志之人立长志，无志之人常立志。那些无志之人的志，就是美梦，就是所谓的理想。他们把自己的蓝图勾画得再美好再完善，也只是空中楼阁，还是枕头吧。威廉·华莱士曾经说过，每个人都会死，但不是每个人都真正活过。在走到生命尽头时，人们往往害怕的不是死亡，因为那已经是注定的事，而是在回味生命的旅程中才发现自己从未活过。国外一家医院做过一项研究统计，他们访问了100多位临终老人，让他们回想在一生中最大的遗憾是什么。几乎全部的人回答的都不是他们做过的事，而是他们那些未曾做过的事。没有冒过的险，没有做过的梦，以及没有实现的梦想。人生最大的幸福莫过于有梦想并且实现了。人生最大的挫折莫过于错过梦想。很多人好不容易有一个梦想，有了想要追求的事物，却由于太过漫不经心，总想着一切还来得及，于是便不知不觉地走到了失去的地步。人生在世，最悲哀的莫过于没有梦想。一个没有梦想的人和一条咸鱼其实没有什么区别。没有梦想的人就让一辈子只在路上行走，从未想要奔跑起来去追逐什么。生活不仅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梦想有多远就能走多远， 不想在自己老去的那天突然有人问起，年轻时候的梦想完成了吗？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如果梦想没有实现，如果有一个机会可以重来，可以让人再年轻一次，那么是否还有勇气想象自己曾经的梦想，还是任岁月流逝被一点点的侵蚀呢？很多时候不是人们选择梦想，而是梦想选择人们。在梦想面前，老去的自己会不会去想，如果当初做的决定是不一样的，那么现在的自己会不会更好呢？只是世上没有后悔药，人生没有如果，也不会重来。能做的只有把握好现在，去追求自己真正想要的，至少要对得起自己的年轻。 老公，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